第77集，我最想要的是你。洛伊站在温小辉背后，脑袋从他肩膀探了过来，张嘴啊了一声。温小辉微微偏头，洛伊俊美的侧颜离他不过两三厘米，近到他能赞叹洛伊光滑的皮肤，还有那皮肤里散发出来的微微的热度，好像把他的脸也给烧热了。他的心脏狠跳了两下，把那片三文鱼塞进了洛伊嘴里。洛伊的嘴唇软绵绵地划过温小辉的手指，那短暂到要用毫秒来计算的瞬间，却让人心潮澎湃。温小辉掩饰地低下头，刚想继续切三文鱼，洛伊却突然卡着他的下巴，强迫他歪过了脑袋。下一秒，略带粗暴的吻贴了上来，狂烈的吮吻着，热浪顿时席卷了温小辉的大脑。他瞪大眼睛，实在不适应洛伊突然之间的大胆。洛伊扳过了他的身体，紧紧攥着他细瘦的腰，舌头霸道地顶开他的牙床，扫荡他口腔的每一寸。温小辉惊呆了，他想推开洛伊，却被死死抓住了手腕，身体连一分都动不了。洛伊就像一个刚被释放出来的笼养野兽，用想要把温小辉吞进肚子的气势舔舐着他的唇。 洛伊， 温小辉的脸涨得通红，这样突变的洛伊让他难以接受，他用尽力气狠狠撞了洛伊一把。洛伊这才停止了掠夺，但依然没有松开钳着温小辉的腰的手。 小辉哥，我不能吻你吗？ 你今天怎么了？太吓人了。 我是个男人了，而你不再是我的监护人了，所以我想对你做的事，我没有必要再压抑了。 温小辉感觉脸要滴血了，他磕巴了半天，面对如此强势的洛伊，他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洛伊捏着他的下巴，舌尖轻舔那被亲得红肿的嘴唇。 小辉哥，我好想尽情地亲你，还想扒光你的衣服，不可以吗？你也喜欢我吧？ 我但是 你喜欢我吧？不然为什么拒绝丽硕？你今天真的很好看，很可口，不管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，我最想要的是你。 温小辉只听得脑子嗡的一声，好像炸了一样。洛伊是这样的吗？不对呀，洛伊有着温柔的笑容和细腻的性格，会单纯的讨要一个拥抱和一个额吻，还会露出害羞的表情。这个看上去邪魅又强势的人是谁呀？不可否认，现在洛伊简直叫人心脏都要蹦出来，可是他还是感到很无措，因为他好像又发现了洛伊的另一面，就好像洛伊有很多个面，而他总是看不全。洛伊轻轻咬住了他的下唇。 可以吗？我想要的成年礼物，你会给我吗？ 温小辉只希望现在能召唤罗瑞小参谋，帮他理一理乱成一团的糊糊的大脑。紧张加上害羞，他都不会说话了。就在这时，拯救他的门铃声响了起来。 难道是你的礼物？ 你快去看看吧。 洛伊有些可惜地放开了他，转身去开门。温小辉背靠着墙，深深吸了几大口气，脸都还是火烧火燎的。洛伊最想要的那样礼物。温小辉甩了甩脑袋，回想着洛伊蓬勃的胸肌和有力的臂膀，心里隐隐有一丝期待。 难道今晚就会是他的重要时刻了？好像也不赖啊。等了一会儿，只听着门口传来低声的交谈，没听到洛伊发出什么惊喜的声音。温小慧感到有些奇怪，难道场地车他不喜欢？他正想去客厅看看，却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朝厨房走来。不对，应该说是跑。温小慧还没反应过劲儿来，洛伊已经冲进了厨房，而且带着一脸的煞气。 洛伊，怎么了？ 小慧哥，你现在回去吧。 啊？ 你现在回去。 为什么？ 前一秒他们还又亲又抱，气氛浓烈，下一秒就让他走人？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洛伊没跟他废话，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拽了出去。 这他妈什么跟什么呀？你他妈发什么神经啊？我们刚刚…… 下一秒他闭嘴了。门口站着两个人，统一穿着黑西装，一个他见过真人，是去年来送礼物的那个保镖，另一个他见过照片，在这栋别墅的四楼，那个被洛伊用箭射得密密麻麻的照片，是那个人，洛伊的父亲。温小慧顿时感到双腿发软，这个男人比照片上看起来还要高大威严，他嘴角不抿而成一条直线，双目锐利如鹰隼，盯人往肉里盯，让人光是感受他的气场都感到心脏在超负荷。洛伊有意侧身挡住温小辉的脸，但谁都知道这很徒劳。温小辉不再反抗，任由洛伊拉着他走向门口。经过那个人身边的时候，温小辉能感觉到那个人低头看了他一眼，他只觉汗毛倒竖。洛伊把温小辉拉到门外后一言不发，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温小辉看着紧闭的实木大门，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，他颤抖着步下台阶，跟缺魂似的走出了别墅。直到走到别墅区的大门，那股心脏的压迫感才稍微缓解。那个男人好可怕，只不过是打了个照面，已经让他体会到了恐惧。而洛伊现在正在面对他，洛伊会不会有危险？那个人为什么要在这一天亲自上门？跟遗产有关，还是单纯来看望儿子？温小慧的脑子乱糟糟的，刚才的温情甜蜜一扫而光，整片天好像都阴翳了下来。这个他和洛伊都期盼已久的18岁生日彻底毁了。他摸了摸口袋，只有手机，他连钱包都落在了洛伊那儿，他也不可能回去拿，只好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让罗瑞过来接他，顺便收留他。他知道冯月华多半去叶儿那过夜了，他又没钥匙，回去也进不了门。没想到电话打过去，罗瑞关机了。他懊恼地大骂了一声娘，把路过的行人都吓了一跳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无论是走回家还是走到罗瑞的店里，都能活活累死他。罗瑞这个混蛋为什么偏偏挑这种紧要关头关机啊？他漫无目的地晃荡在大街上，此时华灯初上，正是晚饭时间，街上到处飘着饭菜的香味儿，往来的行人不是有人陪伴就是步履匆忙，一定也有了计划。唯独他茫然地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想着他期待已久计划已久的一天，到最后却是以他在街上闲逛连公交车都坐不起为结局。再加上担心洛伊，他顿时鼻头发酸，委屈的有些想哭。这时电话响了起来， 他满怀期待地拿起来一看，是黎硕打来的。他心中不免失望，但想着正好可以找黎硕帮忙，把他送罗瑞家去。 喂，黎大哥。 小辉，今天朋友过生日，一起来的有个人认识你，你要不要过来喝两杯？ 哦，谁啊？ 叫耗子。 哦，接触过。 温小慧犹豫了一下，实在不想这么孤零零地度过这一天，她现在的心情确实需要热闹热闹。 嗯，好啊，我过去。 我把地址发给你。 李大哥。 嗯？ 那个，我出门没带钱包，一会儿我打车过去，你能帮我付一下车费吗？ 你这丢三落四的个性，快来吧。 温小慧打了个车往酒吧赶去。到了地方，黎硕出来给他付了车费。 真够丢脸的。 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，一定是有约会吧？怎么会忘了带钱包呢？ 别提了，一言难尽的一天。 那就不提，进去喝酒吧。 嗯，走。 温小辉觉得自己现在真的需要闷头灌几杯，一解心头的郁闷。 哦，对了，你那个朋友。 啊，他不是我朋友，只是一起喝过一次酒。说起来，就是我在酒吧跟你搭讪那次。 哦，这么巧。 是啊，居然都过去两年了，时间过得太快了。我还记得当时你对我爱答不理的。 有吗？ 有，我可记仇了。 那你现在可以报仇了。